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追雪球，打着个个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轮椅广播旁耳边。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话说天下，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古代的大丈夫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，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。意思是说，对待兄弟要像对待自己的四肢一样爱惜，而女人就像衣服一般，穿腻了就可以扔掉。不过要是您这衣服哪天倒过个来，嫌弃您长得尺寸不对，身材不好，一个个都不让您穿了，估计您也得发愁吧。发愁是小，要是再被扣上一个绿帽子，岂不晦气呀。不过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个人还真是一个稀罕人物，他足足戴了3回绿帽子，不但不生气，还点头同意，又送钱又送嫁妆的，比嫁亲闺女都高兴。这个人真可以说得上是绿帽子英雄了。少年轻狂，险遭杀身之祸，中年得志，助人谋朝篡位，文武双全，智勇过人，只可惜姻缘不佳，娶妻凶悍，美人不爱，弃夫私奔。又可赞真男人忍痛割爱，不怕世俗偏见，大丈夫成人之美，只为人间真情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杨素轶事上集，绿帽英雄。这绿帽子英雄名叫杨素，杨素可不是一个寻常人物。如果您认为他是一个窝囊废，那可就大错特错了。他是隋朝一位大名鼎鼎的将军，曾经帮助隋炀帝杨广篡夺了皇位，被封为宰相。杨素这个人可以说是文武双全，相貌堂堂，写得一手好诗，练得一手好字，再加上他出身名门，官位显赫，富古天下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那就是一个大大的钻石王老五啊。可是这样的一个人物，就是不招美女待见，杨素的小妾们不是跟别的男人调情，就是和前夫藕断丝连，要不就是干脆看不上他，要和别人私奔，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呀。话说这天，杨素正在书房里看书，翻着翻着，忽然从书里掉出一张纸来，上边写着一首诗。杨素好奇地念了出来：静与人俱去，静归人不归，无复嫦娥影，空留明月辉。 这可真是一首好诗啊。诗中借描写嫦娥的孤单来表达自己对于离开爱人的思念，读起来真是感人肺腑，令人动容。杨素正在品味，可是他忽然觉得这首诗的字体很眼熟。哎，这不是我的爱妾乐昌公主的字吗？这首诗难道是他写的？如果是他写的，那么他的爱人又是谁呢？难道乐昌公主背着我和谁有了私情不成？想到这儿，杨素这火腾一下子上来了，我现在就找那个小贱人问个清楚。杨素怒气冲冲地找到了乐昌公主，可是乐昌公主并不惊慌，她不紧不慢地给杨素讲了一个故事。这个时候杨素能听得进去吗？杨素一进门就看见乐昌公主坐在床边，手里拿着半个镜子，一边看一边擦眼泪。乐昌，大白天的在屋里哭哭啼啼的，难道是在想你的情郎吗？乐昌公主看见杨素一点也没惊慌，大大方方地站起来施了一个万福。大人，既然您问到这个事儿了，我就先给您讲个故事吧。杨素虽然心里恼火，但并不是一个不讲道理的人，他点了点头。好，我就给你一个机会，说吧。乐昌公主轻启朱唇，诉说起了自己的心事。原来这位乐昌公主是陈后主的妹妹，才貌双全。陈朝末年，乐昌公主嫁给了大臣徐德言为妻。这徐德言是个英俊才子，他和乐昌公主婚后举案齐眉，非常的恩爱。可是后来隋文帝杨坚攻打陈朝，在国破家亡的关头，陈德言拉着乐昌公主的手泪如雨下。国家就快灭亡了，我们家看来也在劫难逃，你人品相貌这么出众，将来肯定要被人抢到家里做老婆，然而我也要流浪在外了。乐昌公主听了这席话，眼泪刷刷地往下流。难道你我二人将永远不得相见了吗？徐德言从袖子里拿出一面铜镜，抽出宝剑，把铜镜劈成两半。这面铜镜你我一人一半，如果明年元宵节时你已经嫁给了别人，就把你这一半拿到街市上去卖了。如果我有缘见到他，一定会来找你的。说着，徐德言把半面铜镜放在了乐昌公主的手里。就这样，乐昌公主和徐德言用铜镜作为信物，立下了重逢的誓言。后来陈朝果然灭亡，杨素在战场上立了大功。隋文帝见乐昌公主长得倾国倾城，而杨素也是少年英雄，血气方刚，就乱点鸳鸯谱，把乐昌公主赐给了杨素。杨素见乐昌公主美若天仙，非常高兴。可谁知乐昌公主整天以泪洗面，对杨素的关心毫不理睬。杨素以为乐昌公主是思念家乡，就给她建造了一座宫殿，和他原来居住的一模一样。杨素还每天都去看望乐昌公主，终于打动了他的芳心，和杨素成就了夫妻之情。本来杨素以为一切都好了，可谁知临近元宵节，乐昌公主又变得沉默寡言了，还经常偷偷摸摸地跑出去，每次回来都失魂落魄的。原来乐昌公主见元宵节就快到了，为了遵守诺言，就把自己那半面铜镜拿到街市上交给了一个珠宝商，让他高价叫卖。还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。这天商人正在叫卖，人群中跌跌撞撞冲进了一个人。这个人看见半面铜镜扑上去，一把抓在手里。公主啊，我可找到你了。不用问，这个人正是徐德言。 许德言一见铜镜就知道这是乐昌公主给他的消息。许德言跪倒在地，恳求商人帮他一个忙，好让他和乐昌公主夫妻团聚。可是乐昌公主身为杨素的爱妾，还有机会再见到徐德言吗？徐德言从怀里摸索出另外一半铜镜，拿出笔来，在上面写了一首诗。他拜托商人把这半面铜镜交给乐昌公主。商人见徐德言这么诚恳，早就被他感动了，一口答应下来，当天就把铜镜交还给乐昌公主。乐昌公主一见到铜镜和上面提的诗，知道自己的丈夫近在咫尺，是又兴奋又犯愁。兴奋的是终于有了徐德言的消息，犯愁的是自己现在的身份又怎么能够和丈夫破镜重圆呢？不过乐昌公主是一个冰雪聪明的女人，她分析了一下杨素的为人，想出了一个好办法。她知道杨素爱读书，尤其是喜欢读诗，就把徐德言写给她的诗抄在一张纸上，夹在了杨素常看的书里。他这一招叫做欲盖弥彰，为的就是让杨素发现不对，自己过来问他。乐昌公主讲完了来龙去脉，冲着杨素就跪下来了：“大人，求您体谅我们夫妻情深，让我和徐德言见上一面吧。”杨素听乐昌公主讲完，当即就被感动了，心说人间竟然还有这么巧的事情啊，这么深的感情真是叫人羡慕啊。杨素赶紧搀扶起乐昌公主：“公主啊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样一段故事，你和徐德言能够遵守约定再次重逢，看来是天公作美。我杨素虽然不敢自比圣人，但也知道什么叫君子不夺人之所爱。也罢，我就放你离开，让你们夫妻团聚吧。”乐昌公主听到这个话，还以为自己耳朵出毛病了，难以相信地看着杨素：“大人，您说要放我走，让我和徐郎团聚？”“正是，我现在就派人去找徐德言，你们马上就可以相见了。”就这样，杨素马上找到了徐德言，在府中设宴给乐昌公主和徐德言饯行，并且送给他们很多银两，让他们找个地方安家落户。在临别的时候，乐昌公主看看杨素，感激涕零：“大人，您的恩情小女子无以为报，来生我甘愿做牛当马，侍奉在您身边。”杨素忍痛割爱，成全了乐昌公主的事，从此成为一段佳话，在民间广为流传。而破镜重圆的成语也是由此而来。当然，身为一个男人，知道了自己女人和前夫藕断丝连，任谁也不会毫不介意。但杨素能够洒脱地处理，慷慨大方地成全别人，这可算是大丈夫的所为了。不过杨素这么做也给那些不安分的女人提供了机会，这不，他的又一个爱妾就背着他开始和别人幽会了。杨素这天正在自己院中散步，忽然看见一个人影一闪，进了他爱妾的房间。杨素冲进去一看，自己的爱妾正和一个少年亲亲我我，好不缠绵呐！杨素顿时怒发冲冠，抽出宝剑直指少年咽喉。杨素用宝剑顶着少年的咽喉，大声吼道：“大胆狂徒，竟敢跑到我的府上来勾引我的爱妾，难道你不想活了吗？” 杨素的爱妾一看自己的情郎要变成刀下鬼了，一把揪住杨素的胳膊，大人饶命啊，一切都是我的错，您手下留情。杨素一看，呵，你还要给他求情，真是气死我了，一脚踢开爱妾，瞪着眼睛看着少年，我也不让你做个无名鬼，说你到底姓是名谁。只见这位少年在杨素的剑下哆里哆嗦地说道，我叫李百药。哦，李百药，你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少年才子李百药。大人，我是会写几篇文章，不过称不上什么才子，那都是别人抬举我罢了。杨素一听这位少年说话还挺有分寸，再看看长相，面白如玉，齿白唇红的小模样，确实挺招人喜欢，心里忽然动了恻隐之心，这手里的剑也就不忍心刺下去了。好，既然别人都说你才华横溢，那我就来跟你赌一赌，怎么样？赌什么？我给你一炷香的时间，如果你可以做出一首诗来，就算我输，如果做不出来，就算你输，怎么样？ 那拿什么来赌呢？ 杨素一听哈哈大笑，哈哈哈哈，你赢了，我就把爱妾送于你，如果你输了的话，我就取你的项上人头。李百药听了竟然气定神闲，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杨素马上叫来下人，准备好纸笔墨砚，并且命人点上一炷香，让李百药当场作诗。只见这李百药拿起笔想了一会儿就写起来了，这会儿心里最害怕的要数杨素的那位爱妾了。他跪在地上不停地念叨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保佑我的李郎赶紧写出一篇好诗文来，要不然我们两个人的小命可都完蛋了。不过人家李百药根本不用这些，香才烧了三分之一，他的诗就已经写好了。杨素接过来一看，不禁暗暗地佩服，这首诗不但写得好，而且字也漂亮。诗的名字叫《少年子》，诗中有几句是这样写的：少年不欢乐，何以尽方朝？寄与少年子，无辞归路遥。李百药承认了自己是为了寻欢作乐才和杨素的爱妾幽会，他表达了自己悔恨的心情，想通过这首诗向杨素道歉，只可惜归路遥遥，自己已经是抱着必死的决心了。杨素看完，冲着李百药点了点头，你这首诗写得不错，确实是一个有才华的人，这场赌博你赢了。 李百药看着杨素，大人，您是说我赢了？ 没错，你赢了。我杨素不是出尔反尔的人，愿赌服输，我的爱妾就赏给你了。这下李百药和杨素的爱妾都是又羞愧又感激，跪在地上不住的磕头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。杨素马上吩咐下人准备好嫁妆，把自己的爱妾嫁给了李百药。不仅如此，因为赏识李百药的才华，杨素还给隋文帝写了一份奏折，说李百药是有真才实学的治国良才。隋文帝非常信任杨素，二话没说就给李百药封了一个员外郎。这李百药和别人的老婆偷情，不仅毫发无损，还得了老婆又得了官，这可真是千古一绝呀。杨素的女人两回搞地下情她都容忍了，这回更不得了了，她的一个小妾竟然跟着别人私奔了，这杨素 还能再而三的容忍吗？这天杨素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，这个人名叫李靖，他就是后来唐朝大名鼎鼎的开国大将之一，也就是神话传说里那位托塔李天王。不过这个时候李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，他来找杨素干什么呢？杨素正和自己的小妾红拂女在床上玩闹，听见下人来报说一个名叫李靖的求见，要给他献上治国良策。杨素皱了皱眉头，把他叫进来吧。李靖一进屋就冲着杨素施了一礼，振振有词：杨大人，我之前听说您都是在床上见客人，我还不信，今日一见果然如此啊。我来给您献治国的良策，可是您却这么没礼貌，看来我是找错人了。杨素听了李靖的一番话，觉得说得很有道理，就赶紧从床上下来，规规矩矩地坐好，向李靖请教治国之道。这两位聊的什么咱先不说，就说旁边的这位红拂女。这红拂女自从李靖一进来，就被他英俊的相貌和非凡的气度给吸引了，眼睛死死地盯着李靖，一刻也停不下来。这估计就是传说里的一见钟情吧。红拂女等杨素进入内屋拿东西的时候，把李靖姓氏名谁家住哪里一口气问了一个遍，李靖不知道什么意思，就老老实实地回答了。这天晚上刚过五更天，李靖就听见有人敲门，开一门一看，竟然是红拂女提着行李站在门口。李大人，小女子今天见到您以后就心生爱慕之情，所以连夜赶来投奔您，想和您共度此生。李靖一听当时就晕了，这位小姐，您的丈夫是杨素杨大人，我怎敢收留你呀？大人，我今天听您一席话，觉得您才是真正的英雄，我不喜欢杨素那样骄傲专横的人，只求侍奉在您的左右。李靖听了这番话，再看看这红拂女，生的是面若桃花，腰似弱柳，一时间是控制控制再控制，结果没控制住。李靖一把拉过红拂女，也罢，我李靖今天为了这样的红粉知己，也管不了那么多了。说完收拾好行李，拉着红拂女私奔而逃。不过后来李靖才发现，他们其实用不着逃跑，因为杨素知道这件事以后，根本就没派人追他们，而是哈哈一笑：哈哈，又是一对有情人呐！我杨素府上佳丽无数，难道还差一个红拂女吗？这么大的一件事儿，又被杨素一笑了之了。后来在评价杨素的时候，都称赞他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。他在处理戴绿帽子的问题上，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慷慨豁达呀。不过在政治上，这杨素可不是一个好捏的软柿子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